我的天，太阳快融化我的脸，给我一瞬间，让我孤单的天地间。 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桃花开了，别后爱的戎马。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你才知道我究竟有多好。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不多不少，只缺一点。 快乐多一点， 快乐多一点。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。我家三弟呢，说话特别慢丝条理，很内敛那种。前两天订婚，双方家长都在场，饭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起哄让他把戒指给未婚妻戴上，要求单膝跪地，还要求说三个字。我弟逼得满脸通红，最后拿着戒指对着他老婆期盼的表情说：“别丢了。”我们大家都无语了。 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分享更多的快乐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声音 演出， 城市父母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方木，我是龙叶。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不停寻找的，比如说温暖的笑容，紧握的双手，或者是一个有力的拥抱，或者说那个要照顾你一生的人。不知道你穷其一生在寻找的又是什么呢？ 此刻如此丰富的背负，快乐。

我将永远迷失在无边的海洋。忘了他，要我怎么忘了他？放了吧，一切都是水中花。是他吧，仿佛看见他的长发，从最熟悉走到最陌生的挣扎。看见他，有一些话请告诉他，有些爱是真的，谁都不用害怕。 有时候我们过度的坚硬往往太伤人又太伤己，而过度的柔软又怕保护不了自己，保护色只能选择一种。要有多难才能做到一边棱角分明一边温情四溢呢？ 不再怕伤害，不再怕心。 我们怀念的每一个阶段，都是因为那个记忆里面的所有人，还有我们再也回不去的从前。不知道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最想回到几岁？那一年又发生过哪一些让你美好的、刻骨铭心的事？ 就这样简单，你走过来，而我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何要存在。慢慢的，我已经离不开，因为我已爱上你了，没有任何原因的。如果我说。只有一个，该怎么不怕孤单？哦，说好了我们都要勇敢，就算不小心迷路了，也能够听见你的。如果我说爱你，能不能永远想？ 想你在我身边，牵着

张德芬说，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，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要的方式爱你。到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担心是对的，没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来爱你，除了你自己而已。 爱到尽头覆水难收，爱悠悠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深夜无 不起你，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，难再续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，再多一点点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，再多一点点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就请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俞敏洪说，人最珍贵的资源是时间，所以人千万不要为了省钱而浪费时间。时间是不可再生资源，而钱没有了还有挣的机会。除了对时间重视，人需要时刻记住要在拥有的时间内做对自己最重要的事，抓住时间，抓住最重要的事情做，人的一生可能就不会过得太差了。我朋友说，人生苦短，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犹豫不决上面，喜欢的东西就去买，喜欢的人就去追。 穿透春的绿色。